可见可见都是光，好马啤酒照金星，苦闻十口同红刀枪。 里抛下宝贝灵子香，扶着小辈我行走，临早这年是无力量，只能继续做妓女，两度早在面上，犯恶的流氓张老虎，他上司欺人太凶顽，已逼得我不能迎来住，我失手将他性命丧。 从此后 浑身发抖，手僵，谁知中毒，